多种树。农村要富怎么办？ 少生孩，种大蒜。 好，就写农村怎么才不穷？ 少生孩，养狗熊。 你怎么老打岔呀、啊、你啊？ 哎哥，我们农村口号这么写的，大墙上写全是啊。 你那个贴墙上行，登报纸它不合适。 怎么不合适？ 你没法给人念呢。 怎么不能念呢？ 就像你那词儿，我怎么给人念啊？这农村怎么才能富？少生孩子，多种树。这农村要富怎么办？少生孩子，种大蒜。这农村怎么才不穷？少生孩子，喂狗熊。喂狗熊什么玩意儿啊？ 哥，甭说别，就说你的写字台哈，就这破写字台也只配写个快板书啥的。你瞅这面啊都不平了，这啥面儿？这叫出了坑的包。 我看出来了，你今儿来抱有一定的目的，你是看上我这写字台了。哎，打结婚那天我就发现了，你足足围着他转的能有18圈啊。你有什么希望和要求照直说了吧。 哥，没啥希望，就是换换。 我换个新的。 哎， 这旧的呢？ 扔。 我前脚扔后脚你就拉你们家去，对吧？ 我拉你家、 啊、你说你今儿还看上我屋里什么东西了？ 不是，东西都得换了，电视、冰箱、洗衣机啊，箱子、椅子、柜子、锅碗瓢盆、筷子、棉袄。 暂停。兄弟啊，你今儿进城是不是套着驴车来的？ 套车干嘛呀？ 你一个人你扛不走这么多东西啊。 我 啊，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巩汉林、潘长江表演的小品《求求你》的片段。在2000年，巩汉林和潘长江又一次合作表演了小品《同桌的他》，并且请来了女演员王思义担任女主角。这个小品在当年播出之后呢，引发了人们对学生时代的一份怀念，老同学的聚会一下多了起来。当然在这个小品当中依然不缺少笑料，有着巩汉林和潘长江这样出色的小品演员，就是让您欢笑的保证。下面呢，我们来欣赏一下潘长江、巩汉林和王思义表演的小品《同桌的他》的片段。 你们还记得吗？有一年的秋天，天空下着蒙蒙的细雨，我突然发了高烧，还是你们俩背我去的医院。 对，当时是我先背的。 我先背的， 我先背的， 我先背的， 我先背。 在那风雨交加的泥泞路上，路好滑好滑哦，你们两个不知道摔了多少个跟头。 我知道，当时我摔了4个跟头。 我当时摔了6个。 不，我摔了6个。 我摔了4个。 哎，你别吵了，反正你们俩是鼻青脸肿的把我送到了医院。后来我的高烧终于退了 啊，后来我的高烧终于上来了。我烧了39.2度。 我曾干了92.3度。当时烧的我直说胡话，愣管我妈叫二嫂。 我也说胡话了，愣跟我爸叫二哥。 瞎说。 一点没瞎说，因为背你上医院我的手都摔伤了。 真的？ 现在还有一个伤疤。 谢谢你。 我搞错了，是这只手。 你别光感谢他，怎么也得感谢我呀。 谢你什么？你也没摔手嘛。 是，当初我是没摔着手，但是我摔的是脸，咱们也得感谢我的脸吧。 好，我谢谢你。 阿芳，我有一肚子话要对你说。 哎呦，阿芳，我有2肚子话要对你讲。 那你们说呀。 我说。 好， 俺大小个。 阿芳，这么多年我实在是太想你了，可是我再想你也不如他想你。 是，阿芳他说的对，我是真的很想你，可是我再想你也不如他想你。 不，还是他想你。 还是他想你。 你看他想你想的人都瘦成烤鱼片了。 不，你看他想你想的这个都抽抽成鹌鹑蛋了。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潘长江、巩汉林与王思义表演的小品《同桌的他》的片段。那么在随后的几年当中，巩汉林找到了他的新合作伙伴，就是黄宏。在1997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巩汉林就与黄宏搭档表演了小品《鞋钉》。 巩汉林扮演一位老板，为了买几个钉子，和扮演修鞋人的黄宏发生了争论。听完了修鞋人的一番道理，明白了每个行业都要有自己的职业道德。这个小品让人们看到了巩汉林不光是会逗笑，同时也能真实地表达出自己的真情实感。最终这个小品荣获了春兰杯评奖的一等奖。好了，说完了这些呢，我们就来听一听黄宏巩汉林表演的小品鞋钉的片段。 哎呀，夫人呐，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营业执照已经批下来了。对对对，只要用钉子往墙上一钉，就可以开张了吗？行行行，我现在就去买钉子。不，这个钉子一定要我自己亲自去买。新城结灵，买卖兴隆吗？好好好，拜拜。哎呀，买钉子，买钉子，买爸。 我你干啥玩意儿一惊一乍的呀？ 老同志，不，老先生，不，老大爷啦。 一会儿的功夫给我整了仨职称。哎呀，看你这兴奋劲儿，是要结婚呐？ 不，本公司就要开张，我给您道喜啦。 把你开张给我道啥喜呀？要在我这修修鞋，那是对我的关照。 哎呦，这种鞋还用修吗？ 这鞋咋的？这鞋 1000多块 一双， 一击。 现在这鞋都论啊击了。 外国名牌啦！ 你还别说那玩意儿，国产货便宜金穿，开胶开战的净这外国名牌。 喂喂喂，看清楚啊，这可是鳄鱼皮呀、啊！ 啥皮呀、啊？ 鳄鱼呀、 啊！对，就这龙虾爱张嘴。 开什么玩笑啊！ 真的，前几天有个小伙子到我这儿来钉鞋，钉鞋我得把鞋垫拿出来呀、啊。 是， 我一看鳄鱼的，好家伙，那嘴张的，我直接从前面把舌头抻出来了。 哎呀，老大爷你好幽默呀！ 我这是寂寞，我幽默。 我就想问一问呢，你这个附近哪里有卖钉子的？ 前面钉子路口往右，见着钉子路口往左，还过一个钉子路口有个五金商店。 谢谢了， 别客气， 再见了、 啊、再见再见， 我走了。 哎呀，走走走走走、哎、呀， 前面钉子路口往左，然后钉子路口往右，然后钉子路口再往左，然后他就不是有钉子吗？老大爷， 你就回来了。 我就在这买几个钉子了。 对不起，不卖啊。 嘿，你这不是有钉子吗？ 有钉子，我是修鞋的，我不是卖钉子的。 哎呀，修鞋的怎么就不卖钉子呢？ 就冲你这句话，你这小伙子不懂规矩呀、啊、 我怎么不懂规矩啊？ 你能到澡堂子里边买拖鞋吗？ 我不能了。 你能到那饭馆里买大勺吗？ 我不能了。 你能到公安局里买手枪吗？ 我不能了。 你能到鞋摊上买钉子吗？ 我不能了。 就是嘛， 爸， 啥玩意儿？一惊一乍的， 小题大做了吗？按你的意思，所有修鞋的都不卖钉子吗？ 别人卖不卖我不管，我不卖。不是跟你吹呀、啊，祖传三代钉鞋的没卖过一个钉子。修鞋的缝帮定掌卖的是手艺，这叫道。 哎呀，哎呦，我的老同志呀、啊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守这个道？嘿，现在是什么赚钱就可以干什么了吗？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黄宏巩汉林共同表演的小品鞋钉的片段。那巩汉林和黄宏有过初次的合作之后，人们也是渐渐地接受了他们的这对组合。在2005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巩汉林、黄宏加上林永健共同表演了反映当年装修热问题的小品《装修》，深受观众们的喜爱。春节联欢晚会小品呢，一般都是几个月前就已经开始准备，而黄宏、巩汉林、林永健三个人竟然是在语言类节目审查半天前才碰的头，好在仨都很有经验了，连夜排了几遍，顺利的过关。说完了这些呢，我们就来听一听黄宏、巩汉林、林永健表演的小品《装修》的片段。 买了新房，我装修忙，装修的程序都一样， 家家户户先砸墙。哦，九层，我的新房到了。哎呀，等装修完了，请你们来串门啊，看一看新房的门就是漂亮啊。哎呦，你看看这个门板，你看看这个门锁，你看看，你看，你看。哎呀，现在这个防盗门质量真不赖，自己家的钥匙都捅不开呀、啊。黄大锤， 哎，我来了。东风吹，战鼓擂，装修离不开黄大锤，砸了那家，砸这家，是让我砸谁，我砸谁？大哥， 哎， 砸谁呀、啊？ 砸门， 咱。大哥， 哦， 挺好啊，门砸了不可惜了吗？ 哎呦，反正装修完房子都是要换门的。 为啥都得换门呢？ 你想啊， 嗯， 我让你来装修， 是 这个钥匙我要交给你吧， 嗯， 你拿着钥匙就天天来吧。 那我们得来呀， 一两个月你就走顺腿了啊。等房子装修好了，趁着我们家没人的时候，你可能还来呀。 不是你这啥意思？你这是？ 哎呦，你怎么还不明白呀、啊？说白了。换门不是为了防小偷的，主要是为了防你们装修的。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哎， 这不是侮辱人格吗？ 不是， 还防装修的？真要进这个门，我还用钥匙吗？ 不是，你就 我还用钥匙吗？我呀，我进来了呗，还整这事儿给我？哎， 对不起啊。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欢迎回到娱乐大篷车上来，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星光之旅，一同来说一说笑星巩汉林。巩汉林其实不光在小品上有所成就，那在影视表演方面也是有不错的表现。大家记忆最深刻的，相信就是情景喜剧《东北一家人》了。巩汉林在当中扮演了牛家的女婿孙明，这是一个有点小聪明，但是胆小怯懦、蔫儿坏的角色。在拍摄续集的时候呢，剧本的短缺一直困扰着导演，于是巩汉林亲自编写了十集精彩的剧本，为续集注入了新鲜血液。现在演而优则导已经是屡见不鲜，一个演员演而优则编，而且很有水准，在一线当中实在是不多见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情景喜剧《东北一家人》当中孙明被误诊的这个片段，而我们欣赏的这一集呢，就是巩汉林亲自编写的。 我的时间不多了，该说的话我可就要说了。 说吧。 首先 说咋的？ 我最看不上的就是你。 我妥咋了？ 我身为你家大女婿， 嗯， 理应被带为上宾。你身为岳父，可是咋对待我的呢？背后老给我起外号，跟我叫塑料体格、彩色照片。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你跟我叫烤鱼片儿。 姑爷，那啥，我错了，你别跟我一般见识啊。 对，嗯，好好养病，消消气啊。 第二个我想说的，那就是你。 谁？ 我看见你就不烦别人。你当面姑爷短，姑爷长，背后叫我白眼狼。 对，白眼狼 啊！ 不是姑爷啊，别生气，我改好不好？ 算了，气大伤身啊！ 我还没说你呢，我不就上你餐馆吃了几顿饭吗？可你说我啥？猴子体格，长了个猪的胃，是你说的不？ 你看，姐夫啊，别跟他一般见识，小伟不会说话啊。 就你会说话，就你会说话呀？说我把你家餐馆当猪槽子了，我是猪啊！ 姐夫，你别激动，你一定要消消气儿啊，消消气儿。 你还有脸跟我说话呀？我还没说你呢。哎你说我那啥来着？吃啥啥不剩，干啥啥不行，是你说的不？你装啥老好人啊？就你好啊？瞅你那样，下巴上、裤褂里长了一对二五眼。 孙明，